嗱，第四隻係咩咧？第四隻原本我就想講呢、這個美國嗰航母艦問題嘅，咁但係我心血來潮咧，有一單嘢我就覺得即係好值得同大家而家首先講咗先啦。咁、咧就原本呢段新聞係應該神秘之嘢講嘅，咁但係咧就即係我哋今日無論點樣點都好啦，我哋要首先咧就將呢段嘢咧介紹咗俾大家聽啦。咁應該係今日到咧，應該係琴日咧就有一個組織叫 Anonymous， 就係匿名者。咁佢哋喺嗰個網上發布咗一段警告嘅，就係咧警告Bill Gates， 即係 Microsoft 以前嗰、那個，即係 Microsoft 以前嗰、那個Chairman 啦，以前嗰個主席啦。咁而家佢退咗休啦，佢係應該仲係全即係可能前即係世界嘅前三名嘅首富之一嚟噶啦，係咪第一我唔敢講啦。咁嗰、那個YouTube 嗰個頻道咧，我就好建議大家就去睇一睇嘅。雖然咧我未睇之前咧，我就懷疑呢個係咪真係呢、這個 Bill Gates 即係 Anonymous 啊？呢個匿名者嘅真正嘅一個咁嘅呼籲咧？咁但我睇咗之後，我覺得應該係噶啦嚇。咁啊，嗰段嘢講咩啊？阿朱玲可唔可以同大家講？ 係啊，就係講話即係以 Bill Gates 同埋呢個 Rockefeller Family 為首嘅，即係世界新秩序集團咁樣啦。就係利用今次呢個武漢肺炎疫情咧，就想推行一個叫 ID 2020咁嘅計劃，即係 ID 2020 係啦，就係、是、一個2020 I 身份計劃，就係、是、用嚟做乜咧？係搜集我哋所有嘅生物特徵，去做一個係利用我哋嘅生物特徵去。 做一個監控， 監視我哋嘅生活咁樣咯，從而去控制我哋嘅生活咁 起居飲食 都可以咁講，同埋去控制呢個社會，即係社會世界秩序咁樣。 係嗱，嗰段Anonymous 呢、這個匿名者嗰段咧好短嘅，咁而且佢亦都有字幕嘅。咁雖然佢用咗假聲啦，咁但係大家可以真係可以睇睇啦。咁咧就嗰段嘢一出嚟嘅時候咧，以前我就神秘之夜我都介紹過匿名者，咁大家可以試，即係如果你想知道多啲，可以翻去我哋神秘之夜抄翻嗰段嘢出嚟啦。咁佢出嚟第一句咧就係 We are Legion，LEGION。咁咧如果你就咁乍眼睇，你從字面去解就係我哋好多人咁解咧，咁你就只係了解咗一重意識嘅啫。因為咧呢個係喺一個聖經嘅典故嚟嘅，就係當咧有一個女性就係叫瑪利。佢咧就鬼上身，即係附魔啊！鬼上身嘅時候咧，咁耶穌咧就去驅魔。咁耶穌咧驅魔嘅時候就問咗呢個女性，即係你身上嗰個魔係咩名嘅時候咧，咁嗰個答案就 We are Legion， 就係我哋其實好多嘅。 My God！ 咁咧就匿名者就用咗呢、這個即係咁嘅 phrase 啊，呢個咁嘅句子啦嚇。咁當然佢有自己嘅用意啦。咁呢段嘢係講咩咧？呢段有三個部分嘅。第一部分咧，佢就首先講咧就唔係 Bill Gates 啦，佢係講呢個洛克菲勒。佢洛克菲勒咧當年咧就係做咗好多陰質事，就揾咗好多陰質錢。咁咧佢收尾咧佢哋發財之後咧，佢哋想立品啦。咁佢就問一個專家，佢話我哋應該點做咧，即係可以改變嗰個社會形象咧，同埋篡改咗個歷史咧。咁佢就揾咗個人叫 Ivy Lee。呢、這個人其實就係弗洛伊德個外孫嚟嘅，唔係外孫啊，個侄嚟嘅。咁佢就用一個方法就係話咧，嗱，你首先要做一樣嘢，你好高調地去搞教育、搞醫療、搞藥廠，好高調地去做一啲慈善嘅活動，好高調地捐錢。咁咧，即係洛克菲勒咧聽咗呢個咁嘅建議之後咧，佢哋就即係去積極做呢樣嘢，做到依家啊！做到依家都仲做緊嘅，咁結果咧俾佢哋成功洗咗底噶啦，咁所以大家咧就即係唔知道以前嗰啲衰嘢嘅時候咧，就淨係知道咧我洛菲亞家族咧個大慈善嘅家族嚟嘅咁樣，咁咧就跟住講到 Bill Gates 啦，咁 Bill Gates 點解會喺呢個 Microsoft 如日中天嘅時候咧，佢會即係話啊我唔咩咧，佢唔係好似馬雲咁樣啊，佢比馬雲遲少少啦，咁咧就已經係退休啦。同埋即係近年已經辭任咗呢個 Microsoft 嗰個主席嘅職位，微軟嗰個主席嘅職位啦。咁 Anonymous 匿名者個解釋唔係因為佢做到悶，或者佢即係想做慈善，個基本原因係因為美國政府要將佢嗰個壟斷 微軟在這個 科技界的壟斷 要打破，他於是乎他就轉行做第二件事。咁啊，轉行之後咧，表面上佢係一個慈善家，但實際上咧，佢投資咗喺不同嘅部分入邊。其中我知道就係、是、其中一個投資嘅就係天氣控制，改造天氣。第二個即係另外一個投資好多就係藥物，係 啦，仲有 vaccination， 即係話疫苗方面 疫苗嚇。咁其中一樣嘢就係佢喺非洲嘅度，佢做咗好多呢啲所謂慈善工作嚟嘅。咁另外一樣嘢。其實呢個匿名者呢個片段最重點就係咩咧？佢就話咧，Bill Gates 係而家搞緊一個項目，就叫 ID2020。而呢個項目係有可能同中國合作嘅， 絕對有可能啊！因為好多呢啲又唔係監控啊，即係人面識別監控嗰啲，全部都係中國度做先噶嘛。係啊，同埋講翻呢個 ID2020， 即係依家美國裏面有啲乜嘢意見係認為呢一個係大陰謀啊嘛。咁佢哋就認為呢個武漢肺炎就係一個契機，俾呢一個 ID2020 計劃實行。點解呢？就係、是、喺將來嘅世界，因為今次武漢肺炎嘅關係。這個世界會分幾類人，就係、是、一類就係冇免疫。冇免疫有免疫力，一類就是冇染病咁樣。 嗱、應該分幾類嘅，第一樣嘅就我哋今日其實第一節應該講少少個疫情啦，咁呢度順帶講埋一齊啦。而家最危險嗰咧就係你係有咗病毒喺身上面，但係你冇病徵，即係你嘅你亦都係一個健康嘅人嚟嘅，不過你喺身上面有一個呢啲病毒已經入咗你身體。其實而家全世界最危險嘅就係呢啲人，喺冰島入邊咧，9000人自愿走去做測試，有一半人係冇病徵，但係其實佢係帶菌嘅。啊，即係頭先嗰個哥應該表述清楚啲，就係喺呢9000人入邊咧，發現咗一大堆就係染咗病嘅。係啊，有一半咧就其中有一半咧就已經係病到攤攤腰啦。咁另外一半又冇病，但係佢哋入身體上有病毒嘅。咁所以而家你喺呢個武漢落緊嚟嗰啲咧，落咗嚟嗰啲啦，或者 落咗嚟嗰啲啦，應該講 嚇，即係有可能係有部分係咁樣嘅，就係佢身體上佢冇病，佢冇發燒，不過其實佢身體上面有病毒，而呢啲人咧個傳播性咧，即係感染其他人嘅能力係最高嘅。 嚇， 咁所以咧頭先阿朱玲講咧，應該係嗰個具體嘅表述方法咁樣啦，就係譬如話有啲病。他是感染了一群人、感染了一群人呢，你應該分開兩部分的，其中一部分呢就是、有病毒但沒有病徵、另外一部分有病徵也有 病毒，是跟著呢，如果你大範圍去看，就是世界分為有病和沒有，即是 有感染和沒有感染的人，是 的， 有感染人還要分細分，就是有病徵和沒有病徵的人， 因為這個 ID2020 這一站陰謀論者，我跟你說、他就說未來的世界一定是 Herd Community、這樣就是要實行這個， 你要首先要解釋什麼叫 Herd Community 先、這個就前一排就是當英國政府呢，他初頭有透過智囊，不是他手上自己講的，我們要解釋一下，就是他自己一個比較親密的智囊、他向傳媒說，他就話咧，如果我哋即係去好似意大咁搞咧，我哋都搞唔掂嘅。咁我哋唯一可以做，即係基於而家我哋嗰個醫療嘅設施咁，即係咁緊張咧。咁我哋只能做一樣嘢，就大部分人都染病。咁大部分人都染病，跟有啲人會死噶嘛。係 啊。 但係咧，如果啲人死嘅數目唔係太高嘅話咧，咁呢個代價值得嘅，因為大部分人都染咗病之後咧，而佢哋好翻之後咧就有抗體。咁反而我哋去克服而家呢個瘟疫咧。是一個最有效率、最有效益的方法嚟嘅。咁 Bill Gates 咧，而家好明顯咧，即係佢喺近排啊極度高調，即係乜差嘢都講噶啦，又上 TED Talk 講咁就。之前佢亦都講過有可能有大瘟疫噶，係幾年前噶喺 TED Talk 嗰度，一個即係專門俾呢啲名人走去講15分鐘嘅一個。咁點解 Anonymous 匿名者會有呢個懷疑呢？咁你從表面嘅證供嚟講咧，就真係有喎。第一樣嘢，佢而家咩居心先？ 即係搞 hurt 唔係搞呢個 ID 2020咯。 係啊， 係啊，就係話要收集曬所有人嘅生物特徵， 咁樣，從而哦，邊個第日係通過咗一個有免疫，又或者係真係有 herd immunity 之後， 即係佢已經有免疫能力㗎啦，佢感染咗有免疫能力㗎啦。 係啊 ，herd immunity 之後咧，先會俾佢重新投入翻去個生產鏈嗰度咯。 係啊，嗰、那個具體個狀況點？因為而家個生產鏈係即係喺未來下，即係喺下半年咧會有重新調整㗎啦。咁同調整之後，其中一樣嘢我哋要問嘅，或者啲公司本身都會問，就係邊啲人可以入翻去做嘢？ 係啦。 咁啊 ，Bill Gates 即係諗條橋就係話咧，嗱，我哋 scan 過曬㗎啦。如果譬如你係冇免疫能力嘅，咁好明顯啦，嚟再嚟多一次嘅瘟疫嘅時候，咁你一定停工㗎啦。咁我係咪要揀啲已經有免疫能力嘅人咧？或者打佢開發嗰啲疫苗嘅人咧？ 係咯，所以真係你一個陰謀論，我覺得大嘅係值得聽嘅。 我完全覺得值得聽嘅，即係你唔好你話你對 Bill Gates 呢個人嗰、那個即係立場係咩啦？咁事實上我近排我亦都接觸過一啲即係做接近分即係接近 hedge fund 嘅人嚟嘅。 嗯， 佢呢排咧，佢哋收購咗好多防疫公司。啊！而家嘅壟斷，即係話呢啲除咗中國之外咧，其實就喺啲公司手上手上，即係個生產嗰個防疫設施上面嚇。咁、你睇到而家大家都好張羅，好辛苦啊！譬如你睇美國啦，唔夠，即係口罩已經唔夠啦，呼吸機佢哋都唔夠嘅。 係啊，啊， 咁係好奇怪一樣嘢咯。奇怪嘅地方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第一樣嘢。我哋上一次節目，我哋已經提過就全球化呢個問題，就係即係嗰個生產所謂戰略物資，原來係唔係操縱喺你手上面， 係操縱喺其他國家。 但係問題就係咩係生產咩乜嘢係戰略物資咧？喺呢個疫情之前，你唔會覺得口罩係一個戰略物資嚟嘅。係喺呢個疫情之前，你都唔會覺得呢個呼吸機係一個戰略物資嚟嘅。但係喺個疫情之後，你就知道原來係。哦，原來到其時你已經知道原來生產成條生產線，包括嗰個原材料空氣都唔喺你手上。咁過咗之後，大家重新去諗過呢個問題嘅時候，係咪一個即係方法咧？咁我話俾大家聽，就唔係一個咁簡單的問題嚟嘅。即係除咗中國之外咧，好明顯佢哋喺呢個事情之前嘅，佢哋已經意識到呢樣嘢啦。佢係比即係美國政府同埋歐洲政府係先一步嘅。但係咧 ，hedge fund 咧喺呢個疫情之下，佢哋個反應係相當之快。佢首先已經係。 買曬， 咁我直接唔係因為就係間接認識一啲朋友係有咁嘅，佢哋唔係做老大啊，即係大家唔需要走嚟問審問我，即係笠咗我翻嚟審問我係究竟邊個，係唔係？但係咧，佢哋講緊嗰個供應量都去到幾廿萬，即係幾廿萬個口罩或者咩咯啊啊！咁你諗下而家嗰個狀況點啊？咁所以咧。即係類似 Bill Gates 呢類咁嘅財閥啊，如果佢繼續想揾錢嘅話，大家亦都唔好話即係俾佢話啊，佢捐曬所有佢啲身家嗰樣嘢呃到大家咯嚇。佢所謂 Bill 捐曬所有身家嘅原因就係因為佢要避税啊。嚇，因為大家個長情，大家就要走去即係再深究下啦。即係唔好睇新聞，唔好睇啲咁表面嘅嘢啊！即係啊，人哋講啊，呢個係好人，呢個係壞人，就大家就即係大家即係用一啲所謂 critical faculty， 即係用一啲批判性嘅角度去諗呢個問題。咁 anyway 咧，就係我哋而家唔可以話啊，即係口咬定咧，就係呢個匿名者所去批評呢個標記小人一定啱。咁但起碼一樣嘢就係個 IT 2020咧，即係呢個監控呢個計劃同嗰個疫情啊，嗰個進展有冇關係？呢個係大家一定要諗嘅。喺呢個疫情之後，大家一定會知道好多數據被收集啦。 嗯， 因為你入過醫院啊嘛，因為你曾經被隔離過嘛。 係啊，同埋喺未來嘅世界嚇， 同埋你俾人染過血啊嘛。嗱，你個 DNA 已經係。被人記錄在案㗎 啦，同埋喺未來世界，即係為咗防呢個武漢肺炎疫情，可能係會持續幾年嘅。即係依家係有報告話，可能會下個冬天會卷土重來，所以依家咧南半球進入冬天咧，所以澳洲就要嚴陣以待咁樣啦。講緊咁嘅話，可能佢係會重複咁樣去不斷咁爆發。但喺未來呢個生產鏈上面，如果講到話全球旅行咁樣，可能第時每一個旅行都要嚇驗過血，知道自己冇肺炎先可以去旅行。 才可以進入一些場所，進入一些崗位那裡。 這個包括你就業， 是啊，就業， 包括你買保險，包括你旅行， 是， 甚至你入住酒店。 所以這個就是最有效的收集生物特徵的樣本， 而這個樣本其實可以賣給人的。 嗯哼， 就等於現在你在哪個銀行出糧的戶口，跟著就跟財務公司，欸，你借不借錢啊，這個這次的事。第二樣東西，這個是被 hack 的。 同埋之前有講過，有間公司係專係查你 DNA， 睇下你邊度人，即係你幾多 percent 係邊度人，幾多你即係你係咪屬於易肥人種咧？咁嗰啲。 同埋咧，就而家譬如嗰啲被 hack 咗，即係舉個例啦，譬如話大家而家都記得前兩年嘛，呢個選民登記被 hack 咗嘅，你都唔知咩人 hack 噶嘛。咁 hack 即係偷完之後咧，佢究竟點處理咧？佢可以俾咗中國政府啦，佢亦都可以賣俾 deep web 嘅。 係 deep web 先 可以 deep web。而家你如果你識佢，係可以拆買到呢啲咁嘅資料嘅嚇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大家唔好純粹當頭先呢個，即係我去提嗰、那個影片，即係嗰段喺 YouTube 上嘅片咧，係純粹一個陰謀論。大家一定要諗清楚後邊嗰個成個社會上個 implication 係咩？個喺科技上個 implication 係咩？特別係呢啲咁嘅資料會唔會轉手賣翻俾中國政府？ 同埋會點樣用咧？ 會點用咧？ 係啊，所以我從來我唔會。之前有人同我講過話，有啲人做咗嗰隻 DNA 測試之後咧，就有保險公司咧買咗我啲資料啦。咁尤其是喺美國，你一定要買保險噶啦。嗰啲保險公司咧就攞你基因嗰啲資料，我見到你係容易生 cancer 嘅，咁就 你個保費會高啲。 係啊，你嘅保費 甚至保唔到咯。 係啦。 嚇！咁咪呢一節咁樣啦，下一節翻嚟咧就講講呢個宮古島嘅飛彈部署啊。